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 夜谈来了，我是这个满怀愧疚的迎来咱们夜谈啊， 这是自个儿买机票来的， 真是，我跟你讲，我这中国有很多不按照市场规则办的这个事儿，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节目，你说我们就是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人家说做了12年，说我多牛，其实这是外行话，我教你怎么看，我教观众怎么看这个节目。像这种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坐了12年，比起那些个兵强马壮的不断膨胀的节目，你能看出什么内行话？你能看出我是个老实人呢？明白吗？在资源竞争、资源争夺战中，咱们不抢了。 所以人家光看你的脸是看不透你的内心的， 没错，这是多老实的人才能什么的。我就说给人家嘉宾。该给人钱也给的很少一点钱，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帮他做些广告啊。 没错，我是有良心的，我没办法，我只有说给人家给嘉宾打打书的这个广告。人家夜谈说出了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啊，这个书就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一人买1000本可以。 行， 以后谁要宣传书就自费来自我们中 国。没错没错没错，很抱歉， 这我倒是没想到啊。 哎，但是夜谈你得这么想，咱们来交朋友，咱们不谈钱，钱钱多俗啊！ 你就不知道我是个大俗人。 哎，咱们我跟你讲讲，大俗人关心什么事儿啊？就跟这个钱有关的事儿。我最近啊，请叶檀来，关联到一句话，叫做什么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啊！我给你们看看这个新闻，咱们得特别标明。首先，咱们得祝贺啊，我们这个中石油，这个全球500强。这中石油市值第一名 number one 啊，超过了这个 Exxon， 什么第二名 Exxon 高出130多亿美元，微软才名列第三，然后咱们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哎，前十名500强前十名企业里已经有几家中国的了？ 三家， 这么一个振奋民族信心的好消息。可是 咱们终于活到了这一天呢。 没错，按说老华人们应该热泪盈眶啊，是吧？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可是我不明白了，为什么在网上80%的这个中国人采取一种嘲笑、贬斥、辱骂的态度呢？我就跟你讲啊，哎，他们个算术题，说美国的油，他们换算了一下啊，5.03块人民币一升。比咱们还便宜，美国啊！然后他们说，我给你讲这个，两个网站被顶的最高的两个帖子是这样的原文：说中石油拿第一，国家的悲剧，都是垄断惹的祸，赚的都是国人的钱。另一个是那个年代，我们一定会为此感到光荣骄傲，世界第一啊！现在怎么却除了愤怒就是恶心呢？ 买过这太多， 怎么这么不为中华民族而骄傲自豪呢？这个夜谈说说内行话。 我也是，我看了这个中石油第一之后，其实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看了，因为你看看啊，如果说第一的话，起码要大家要高兴的话，他得受到实际的利益，他才能高兴，对不对？第一，油价下降了，对吧？那你有钱了嘛？你油价下降，我们现在油价比140多块钱的时候还高。 这两天不是说 没用啊， 降一点。 降了几毛钱，降了2-3毛钱，93号的那个。 升得快，降得慢。 对， 人家都说了嘛，说你怎么你很难不拿第一啊？就国际油价涨的时候你跟着涨，国际油价跌的时候你就不跌，那你能不拿第一吗？ 这个是一个，而且它油价是降了，天然气又涨了，然后中石油要多140多亿，就因为天然气同时涨价，油价是跌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你说它分红也分得少。你要套住了这么多股民，起码所有股民没有一个不骂他的，你想想看，那就被口水淹死了。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到现在为止的话，分红啊这些都很少，尤其是国内这部分的分红特别特别少。然后巴菲特倒是赚了几百亿港币，其他人赚的国内股民都是被套的。 中石油的这个股票，外国人炒倒还赚钱，中国人的全给套牢。 所以说真正的媚外的什么崇洋媚外，我们不是不为中石油自豪，真正崇洋媚外的真是中石油。很多人都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就见不得国有企业好，就见不得国家好的意思是太反动。其实也不是，你想想看，中石油 油上市之后，那九十年代初啊，油价多低啊，对不对？这时候你应该到国外去买原油啊，对不对？人家巴不得把原油卖给你。但是他这时候做了件什么事情呢？他这时候回到国内来，然后呢，把所有的民营油企全都赶出去。就是他成品油垄断， 原来还有民营油企呢。 那进口油当时是可以进口的， 啊， 就是是有牌照的民营油企。结果他们一来说这个不行啊，这样我们跟国外就没办法这个谈判了，这必须要赶出去，然后赶出去了。 所以你知道，我他说这个，我想起一什么呢？就是说，最近我看这个石康有个作家写一博客，就讲这个新三国嘛，就热播。他觉得这电视剧是不错，但是他由此感觉到，就是中国人爱看这个电视剧。就说这个几千年来啊，在搞这个权谋，他就说啊，说你看人西方是人对物质，我们鼓励发明创造， 对对， 然后真的为全人类创造了价值增值，大家分享。中国人这么多年，你三国刘备也好，曹操也好，左不外乎都是一个篮子里，你们争权，把你的拿到我这儿，把我的拿到我这儿，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到今天为止，就是说，您是说您高明，这咱们佩服，你发了财，这个。不是啊，你就是争特权嘛，你拿到特权钱就是你的，别人没份儿，你用 钱。但是他问题，他就回到刚才的问题，他钱是国家的，你能反对吗？ 钱也不全是国家的，我跟你说， 他以国家的名义， 对 不对？ 一个是国家这儿表面上是拿到钱了，对吧？但是呢还有一块，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这种，他去收购那个就是加油站的时候，加油站很多，他事先这种内部人就办个加油站，然后你就去高价收购他，结果你中石油、中石化钱到了哪儿去了？ 你说就是我 叶檀也办了个油站吧， 我很想办，没有找不到渠道。 你说你看咱们这个民族吧，这个争啊，一直都是在一个有限，就像我刚才说的电视节目，也都是资源争争夺战。你有本事你创造一个节目形式，或者你创造一个东西，你带来了新的价值，不是别人说就这么多钱，那大家抢吧，耍流氓也好，还是耍阴的也好，搞阴谋也好，反正这一块拿到我这儿来。我就一毛不大， 所以这个前五强啊，我佩服的是微软跟，其实现在苹果超过微软， 苹果还 最新统计 是 苹果的市值超过微软。你看你 Exxon 也好，你其他也好，你是能源，人家是创造了一个科技，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他也赚钱，还是赚了私人手里，对不对？但是他也做慈善，不管，但他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不对？他那个就是油，这个垄断， 对呀，啊，你争权的话，那就有了一个人家叫国企什么大，就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嘛。那既然要是这样的话，权力属于人民吧？ 不，主要大家比较不开心的是，他主要的拿来的对象还是在中国的老百姓。就油价贵都是我们在捐上去嘛，你加油的人，中国的油比美国贵，这我始终想不通。 对呀，啊，我也觉得 比美国贵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美国的那个油里边的税是很低的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给那么高的税呢？ 哎，我们就是靠油吃饭的，我跟你说，现在靠几个东西吃饭，第一是靠土地吃饭，对不对？我说是政府啊， 对政府卖。 然后接下来就是靠央企吃饭，央企里面靠什么呢？烟草啊、油啊，就这些东西嘛， 对 不 对？最近我还听说这个烟草方面传出一个新闻，你发现没有？就说啊，中国的这个男性吸烟呢，已经到了60%-70%，没有什么市场拓展空间了。下一步主要是要忽悠中国的女性抽烟，只有这样，我们烟草业才能再增值。 因为 我们该去呐喊一下。 我跟你讲，烟草和重税呢，有道义的理由。油，他说为了健康原因，希望大家。那像香港啊，像欧洲啊，日本啊，他在游客重税呢，他有他的道义的理由，因为他地方小，他发展公共交通为主，所以他不鼓励你开车，所以香港的油特别贵，欧洲也贵，日本也贵。但美国跟中国的油是基本生活用品，那跟基本上跟粮食一样的东西，美国人到处侵略，为的就是他老百姓可以用便宜的油。 咱中国爱好和平啊，咱哪能侵略呢？ 所以就拿中国老百姓多付钱， 侵略咱自个儿了， 咱就侵略自己。 高 哦，现在明白就扩大内需，就是 中国人民忍辱负重啊，了不起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搞 你们的？ 所以我就讲。中国的这个竞争啊，变得我要叫我觉得很低级的一种竞争，就这几个鸡蛋，要不是我的，要不是你的，它变成这种竞争，它不是一种好像能够让咱们。 你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了，我跟你说，咱们这理想状态，我们现在还是在 这个穿着树叶子在树林里面跑，基本上是这个时代。你就拿那个石油是一个部分，我们说铁矿石好了，铁矿石到最后是简直是一个拆白党的故事，我就觉得。 什么叫你拆白党吗？ 啊？ 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啊，这个铁矿石不是跟人家谈判给打的鼻青脸肿的吗？就是输掉了吗？回来对吧？ 对，他抓起间谍嘛，不是？ 哎，还抓了间谍。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会谈的这个样子的？他那个有进口权的企业，他就可以拿长鞋价。对吧，长鞋价就便宜嘛，然后我拿长鞋价之后呢，很多企业它是拿不到长鞋价的，它没有进口许可，然后呢这些有进口资质的企业就批发给这些企业，所以那个 对 啊，所以它铁矿石价格越高，中国的有一些企业它巴不得更开心，为什么它中间赚差价更多， 批判的买办。 我们以为这些老外是买办，其实现在买办基本上做的炉火纯青的都是黄的， 是吗？而且尤其是你们上海人过去做买办多吗？ 上海人特别多，但是现在上海人不灵了，为什么？现在做买办要权利的，要不然这个进口这个批发许可谁给你啊？ 你知道我 得是什么人的什么人，什么人的什么人、 啊、 我有一个双重逻辑，就是我最早啊，还咱就先说私企啊，我最早还是那种，就是说人家赚的钱是人家自个儿的，你也别眼红，对吧？到后来我都有所改变，我就发现啊，你做的太大了以后，确实你对这个东西啊，对这个社会啊有种责任啊。我双重逻辑的第二重，况且你还不是私企啊，你是国企啊，是国家的权力、国家的资源弄出这么大的一个盘子、一个利润，那我就觉得。他们，我跟你讲啊，咱要不说学习学习，美国其实挺雷锋的。他们给我拿来一个什么呢？洛克菲勒，这当年的美国企业大王。洛克菲勒是个什么人？洛克菲勒，哎，我觉得人家企业家的这个认识，人家尚且还不是国企，人家企业家的认识啊，就是说，我认为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我的一种能力，我的任务就是拼命的赚钱，但是我赚到钱之后，我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这家伙，这个你看啊，他说的嘛。我相信赚钱能力是上帝给的，哎，我相信我的职责就是赚钱，这是洛克菲勒1872年写的日记，然后听从良心的差遣，用我所赚的钱为我的同胞的利益服务。你看他这个日记写的特别好，对吧？这个1884年10月7号洛克菲勒的日记，我从来都对纵情享乐毫无兴趣，我们一家人都不社交活动，我讨厌招摇撞骗和夸耀，对吧？然后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标准石油公司，都给了上帝。然后你看他的日记，我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对得起为人的良心，更要对得起上帝得恩宠，以低廉的价格给人类带去光明，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责任。我始终不能忘记，你瞧这洛克菲勒说的啊，我始终不能忘记多年前当我在油井看到油井钻出油的时候，那个石油从地下咕咚涌出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划过像闪电一般的一个念头，这是穷人的光明，这是穷人的光明。打那以后，这个念头我就念念不忘，我相信是上帝让我把这个礼物带给大众。然后你看他就说那些享受啊什么的，抽雪茄呀，什么生活奢华，在我看来都是罪恶。你看上帝给我钱是为了让我造福人类，然后呢甚至于说他的一个儿子想去贿赂客户，他说约翰，如果帮了这个人的话，就相当于对自己公司的盗窃行为，就违背了我诚实做人的原则。哎，这是美国企业大王啊。 你说是洛克菲勒的日记，我怎么听着像雷锋日记？ 没错啊，我就说人家上面是私人 的。但是当他说这是穷人的光，这怎么来说？ 穷人的光明， 这句话是一个富人说的，对不对？洛克菲勒是典型的富人，他在纽约市中心有洛克菲勒 Center， 最大的大楼是他的，他很彻底啊。可是你要想想中国的洛克菲勒就惨了，他也赚这么多钱，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的，我们讲的这些高层，他也赚这么多钱，也通过他的策划或者花了很多的生命投进去，可这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他拿不到这些巨资，他要拿他得悄悄的拿，得变着法子通过媳妇的弟弟啊什么，你像多窝囊啊，他不能公开的说上帝给我的权利，我赚了这个钱，他没有这么一口可以说是 说的。这个还让我联想起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那个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不能共同为人类的财富增值创造新的价值呢？他们就有人跟我讲这个，就说呀，这个国企啊， 你让他发明创造，他这个动力是不足的。你比如说一个家族企业，他得为他的儿子孙子着想啊，他要有所发明创造，比如说说是 至少是他自己的 啊， 这点很 人家就说不说别的，就说这伟哥吧，这里付出多少年，最后还未必成功，这个投下去的钱有可能打水漂。 可是你知道在中国的制度下是什么？你在这个企业可能做得非常好，可能做得不怎么样，明天突然一下子你就到某一个市去做副市长了， 对，就换了， 你就到什么政协去做副主席了，或者说你的上下升迁跟你赚的这个钱不一定有关系。 反过来说，他也不是他的能力这样，反过来说，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副市长跟或者说我们的副部长跟石油老总是等价的， 对， 他是有一个等价的关系在。 卖人那么这是等价的， 他是可以换。 对呀、 啊，你能想象 罗 伯菲勒说我不做了，我去做纽约市长 了？不是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什么通原来通用的一个人，后来当了个什么国防部长还是什么？ 这个是有的， 但你要进入他的专业系统，你不是随便调过去。 不是，他不是群调，不是这个概念。比如说那个高盛的保尔森，他要去当美国财长了，这时候是。他第一，他高盛这边彻底脱出；第二，他所有高盛的股票都必须卖掉。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牵连，然后宣誓之后，你获得认可，政府国会的认可，你成为财长，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像我们这儿就以此调令，你就成一个企业家就成官员了。 当你批评什么人的什么时候，你替他的角度去想想。你当你看到这么大公司的一个高层，他调到一个地方做副市长，可能会将来继续往上，或者说政协秘书长就此就完了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 你说这个大公司啊，我就还举美国的例子，你刚才说这个，我是想起，我忘了是福特呀还是谁，就是反正美国的一个大汽车公司，也是他的这个老总做国家的一个部长，当然是托亲关系，但是有人仍然要问，你如果遇到你的一个决策，跟你的这个福特公司的利益有关的话，你如何抉择？这个人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对福特有好处的，也一定对美国有好处。哎，这个东西也反映了他这个大企业家对他这个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的过这个追求的一种认识啊，就是说你要富可敌国的那种大企业啊，你的价值取向是不是也应该是跟国家人民的利益？ 你看， 是的呢， 这不就哎，这不 其实是未必有利的。就像我们刚才你那个文涛所说的，这个是受到质疑的。你比如说洛克菲勒在日记里边说的这么动听啊，他是那个新教伦理的典型体现了啊，这么好的一个人， 他有信仰， 但是他仍然受到质疑，标准石油受到质疑很多的，不要太多。然后还那个你要说那个这些大企业，所有的加入美国政府的这些金融家受到质疑特别大，就我刚才说的保尔森，现在受到质疑多少啊？大家都怀疑他在为高盛谋利。 哎呦，你说到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阴暗面。这人在日记里头还看，哎，你知道吗？他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个更阴暗的问题，就是说呀，有些时候叫形势比人强，或者有些时候啊，人呢叫形格势尽。比如说一个国企的老总，我也见过，包括你看有的贪官，你发现没有，他有时候也是真心实意的觉得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出来的这个事情就饱受质疑，这也是一个人的这个内心信念和实际干出事情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距。 其实那个英国人早就想出一套办法了，就是叫利益冲突。其实这个现在在很多地方，中国将来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条是一定要推广的，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香港就是很规范的一张表，你今天要讲中石油啊，你得先写下你跟中石油有没有利益冲突， 对， 就是说你有没有利益关系，你没有利益关系了，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必须写下叶檀这本书卖多少钱，也不会分我一分钱。 对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叶老师， 那个刚才我说他也不是说没有利润，最气人的是什么呢？他老跟你说我盈利有多好，我未来成长前景有多好，画了一个一个蓝图给你，给你很多空心仓产，结果真要分钱的时候，你发觉怎么也不分给你。 哎，他 不光是中石油 亏损吗？我记得过去中石油老是亏损，是不是？ 中石油一直是盈利的，他只是告诉你说我的炼油板块是亏损的，但是盈利的这部分，比如说我说天然气盈利的，他就不说了。 然后那个是盈利的，比如说他那个采勘探啊采啊，那部分是盈利的，他也不告诉你，他说我盈利多少，然后你去看我的报表，我盈利很多，但是你要我分，对不起，我亏损的很厉害，我承担了太多的国家责任了。 你觉得他现在承担了什么国家责任呢？ 哎，很多人跟我说了，很多人还是在那个我们在后面留言跟我说，他说你看看我们，你说我们招的人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就是起到了就业的责任啊，我们为地方政府服务啊，我们是经济的中流砥柱啊，对不对？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那个油是工业社会的血液嘛，这当然我们国家要储存一定的油，为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大的石油公司对国家的利益是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看他说多少，而是说我如果换一种方式，我有多大的发展。我到西部地区去，比如说那些大的这种金属这些企业，他就是自己很富啊，当地政府又不富，当地民众又不富的，因为他资源是很少的呀，也不交给地方政府的，所以当地人他是穷的要死。 我现在啊就听到的有两种激烈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还真是像你那个刘铁里边说的，就是说树大招风，对吧？中国人现在有一种抱怨的文化，当然他是中石油中石化是个儿大的，就能怎么抱怨怎么抱怨，脏水都泼他头上，实际什么他们也不容易，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也允许有个过程，这是一种。但是另一种意见就是说啊，绝不能说这种话，说因为啊不是说抱怨的问题，而是谁都知道现在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那么连总理都承认嘛，就这个就是说你在这种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你就不能说你这人怎么能像怨妇一样，对吧？其他人有没有平等机会？如果其他人都有平等机会，那么大家这么怨，可以说你怎么那么爱抱怨，对吧？但是 你刚才讲的两个都有道理，抱怨凡是网络上你是有钱的就要被人骂，你是做官的就要被人骂，你是少数人就要被人骂，这是网络的三大基本原则，它正好符合了这三个原则，所以被人骂。但是你说后面那个意见也有道理，它代表了现在就是官跟商之间的天然结合，那当然的社会矛盾就结合了。 但是他现在是连怨妇都不能当了，你真是当怨妇你去搜。最近有这种案子 啊， 岳父都当不了了。